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马拉松的营养补充问题。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还是首先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嗯，欢迎严老师。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着重探讨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马拉松跑的营养补充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啊，跑马拉松它需要的这个时间呀、距离呀都是非常长的，对于我们身体、对于我们的心理都是一种极限的考验。那怎么能够让自己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目标？那肯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前期准备是需要很充分的，而这个准备呢，既有我们身体体能上的准备，还有心理上的准备。同样的，营养补充的这个准备更是必不可少的。哪怕是我们平时的这个日常的饮食，大家都是很注重的，那更何况是我们要去参加马拉松比赛，那这种营养安排啊、营养搭配啊，同样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要做一些更具体的规划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听严老师和大家去探讨一下关于这个营养补充的问题。刚好这个呢也和严老师平时的这个教学方向有一定的关联，是不是严老师？ 确实是。因为我在学校讲的叫做运动生物化学这门课程。运动生物化学这门课程呢，它主要呢涵盖的两个大的板块的内容。一个板块内容呢，它是围绕着能量供应，能量供应的规律和能量供应过程当中它和运动之间的一个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了这门课程以后呢，他们会对在运动训练包括体育锻炼当中，人体的能量如何供应给人体运动，然后我们如何利用这种能量供应的规律呢，来安排运动训练或者说体育锻炼的内容，然后呢促使人体呢发生呢相对应的变化。这里头呢实际上就代表了一个人在运动过程当中他的体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而体能呢源自于能量的供应， 对， 而能量的来源呢源自于我们的营养。所以我想刚才孟莹在讲我们这个话题的背景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讲的是非常的专业，而且呢他还讲到了马拉松比赛呢实际上呢不单纯是吃训练和跑的问题，还有很多的社会的问题、心理的问题，包括城市的变化的问题。那么另外一部分内容呢，就是我们怎么去控制和评价呢运动员或者说运动者在运动过程当中他身体的变化是不是根据你的预期来发生相应的改变。就像大夫给病人看完病以后定期的复查，而复查的过程当中除了问他一定要开一些化验单来评估他的治疗的效果。所以我这门课程呢就提供给学生呢两个部分的基本的背景和知识， 而我这个课程呢又和营养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对， 你比如说我们讲民以食为天，但是我们知道营养它的基本的含义呢，就是它要提供给人体生长发育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的过程。那么我们身体当中呢，实际上并没有哪个解剖部位呢有我们吃的这些食物，所以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呢，实际上它最终呢都要变成人体的物质基础和产生能量的原材料，以及呢调节人体变化过程当中的方方面面的物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运动和营养呢就有了割不断的关系。 尤其是我们今天说到啊马拉松的这个营养的问题了嘛啊。 对，还有呢孟莹刚才提到一个，就是马拉松是一个超长距离的运动。 对， 那么一个是距离长，另外一个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又是一项比赛，所以每个参赛者呢可能都是在用尽自己的洪荒之力来完成这个比赛。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如何能够保持在这么一个高速的长时间的长距离的运动的过程当中能有足够的能量保证他的运动的全过程，这就变得很重要。所以这里头既有训练的问题，也有呢我们不能够忽略掉的营养的问题。 对，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回到今天呢讲到的这个马拉松比赛的这个问题上。所以马拉松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从运动项目来讲呢它是一个有氧运动。那么从人体的供能的角度来讲呢，可以满足有氧供能的物质呢是最丰富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有糖有脂肪和有蛋白质。但是实际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脂肪和蛋白质在产生能量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它对身体的要求的条件呢是比较苛刻的。那么对于糖来讲呢，它相对来讲呢它可以适合于人体在多种情况下它都能够提供能量的这种优势呢是脂肪和蛋白质无法去比拟的。但是呢糖在体内呢储存的数量又很有限，所以这样的话呢这就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那这就需要呢我们在饮食和营养的这个问题上呢就不能呢一概而论。那就是我怎么能够提高糖的储备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怎么能够提高脂肪和蛋白质，其实呢最重要的是脂肪的利用率，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呢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呢更核心的呢是糖的补充的问题。 对，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在马拉松比赛当中呢它可能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因为身体大量的在高速的运动的过程当中，它实际上呢一方面能量产生是比较剧烈的，另外一方面呢身体当中呢出汗的情况呢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水分的丢失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在影响运动员在跑马拉松过程当中呢也是不能忽视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又不能够简单的通过马拉松跑之前我喝上一大肚子水就能解决整个跑的过程当中身体能够满足人体对水环境的要求的这样一个诉求。所以这里头呢也牵扯到呢在比赛前比赛中和比赛后水的补充的问题，可能也是呢我们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呢这里头呢就需要关注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跑马拉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个是补糖的原则，一个是补水的原则。这就是我们参加马拉松比赛的参赛者或者说是我们长跑的练习者都需要关注的两个最具体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可以看到糖呢因为它不完全受到氧气供应的限制，所以呢 它能够满足呢人体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因为这里头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跑马拉松的人来讲也好，或者说希望跑马拉松的人来讲也好，其实我们一方面说这个马拉松它是一个有氧运动，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有氧运动那就意味着是你的心肺功能的好不好啊，而这个心肺功能的好不好呢，实际上又进一步的是和你的平时的训练所能够形成的心肺功能与运动能力之间的平衡。所以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有氧运动呢，它是指的整个项目的一个共有的特点，但是我们每个人的有氧运动的水平包括你的心肺功能的能力其实呢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有相对自己的有氧运动的一个最高的限度，或者说是一个最低的这么一个水平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运动前或者说在跑马拉松之前呢，那么从能量的补充来讲的话呢，这个糖它就变成了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糖在体内呢它可以储存的空间呢实际上呢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就是骨骼肌当中，一个呢就是肝脏当中。但是从人体运动的角度来讲呢，它的动用的顺序呢，那就是首先是骨骼肌，然后呢骨骼肌当中的糖不够了以后呢，它才需要通过血液把肝脏当中储存的糖呢来补充，然后呢补充给肌肉的需求。 嗯，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运动当中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在马拉松比赛的时候呢，它每5公里要设一个补充能量的站点， 对， 是有它的生物学基础和需求的。但是每个人是不是在每5公里都需要去补充，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他从马拉松跑步的这个项目的特点来讲的话呢，他确实是来保障运动员有足够的能量的补充啊，然后呢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比赛的全过程的任务。它是一个赛制上给你设定的一个客观的条件。所以呢我们在补糖的这个问题上呢，原则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使我们身体当中肌肉当中的糖原包括肝糖原在运动前能够达到一个最高值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如果你想达到这个最高值的话呢，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就要吃高糖的饮食。那么在吃高糖的饮食的过程当中呢，一般来讲呢它是在比赛前3天左右先不吃高糖的饮食。那换句话讲就是让身体呢它的肌肉呢形成一个对糖的饥饿的状态，然后呢到比赛的前1天的时候呢再补充高糖的食物。那就等于饿了以后要拼命的去吃。 对。 这样的话呢让他肌肉当中呢能够在单位时间内呢得到最大数量的糖。这样的话呢来确保呢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肌肉的糖原呢是充分的。但是有的听众就可能会问了，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肌肉当中所有的空间都填满了糖呢？那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呢如果你把肌肉当中所有的空间都把糖填满了，那肌肉就成了一块大大的石头了，那肌肉的这种弹性也没有了，收缩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呢我们人体在运动前补糖的可以能够补充到的程度一定是有限度的。其实肝脏也是这样，那就跟你家里头的空间似的，我们现在不讲究简约式的装修吗？如果你家里头堆得满满的，哪都是东西，你肯定是不舒服的。 对， 所以其实在我们身体来讲呢，补糖呢，我们一方面呢要注意呢运动前补糖的时间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其实补糖呢它是有限度的问题。所以这就牵扯到第二个，在比赛当中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是需要补糖的。 所以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你需要不需要补糖，实际上呢，这里头呢，一个是你身体的感觉，还有一个呢，那就是你平时运动的时候形成的一种习惯啊，所以这两个呢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些运动员他特别习惯于我在比赛的时候呢一定要穿这套运动服， 嗯， 啊，我觉得心理上呢这是我制胜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大的支柱似的， 嗯， 如果换了这套衣服也许我比赛的过程当中这种感觉就找不到了。但是像马拉松可能好一些，但是在一些技巧类的这些项目当中呢，他有的运动员就有这种习惯， 嗯，对 啊。可能补糖还有一个呢在运动后的补糖的问题。那么从运动生化的角度来讲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运动结束后补糖的时间越早越好。 哦， 当然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可能补糖呢还有很关键的，那就是我们需要用专业的能量的补充的这些补充的补剂， 嗯， 比如说能量棒呀等等的这些，那就是这就是我们在平时的习惯当中。所以这个补糖的原则呢可能呢我想就是有这么几个方面我们需要关注的。第二个呢可能就是补水， 嗯， 那么补水的话呢这里头呢我们需要大家都注意到的就是少量多次。其实每一个补水的站点如果可能的话呢你都喝上一两口 都应该要这样做。 对，而且现在还有那种喷淋设备，我估计现在北京这个是不用的， 嗯， 如果特别热的环境 一般会有。对， 哎，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习惯于比如说有一些习惯的补充的品牌的饮料，那是你个人的问题，但是一般来讲大会安排的都是有规定的， 嗯， 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呢，那就要考虑。但是这个里头补水呢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出汗少好像就不需要补水， 嗯， 因为这个的问题呢它一方面是和天热的是有关系的。有的时候呢比如说相对来讲呢气温低的时候你出汗并不多，但是水分丢失的并不少，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少量多次啊。从比赛开始就要确保呢隔一个站点或者说每一个站点都喝一点水，在不影响你跑速的前提下。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运动饮料的补充，这个水嘛它其中就会包含运动饮料，运动饮料的补充我们是不是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也是格外需要注意的？ 当然这里头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但是运动饮料呢实际上呢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讲呢它是有针对性的， 嗯，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体质呢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补充什么样的运动饮料这里头呢可能我们需要呢要有所关注啊。那么你比如说运动饮料当中呢有的呢可能是以矿物质加盐的补充为主体调配出来的运动饮料啊，有的呢可能还加了一些其他的风味包括能量的成分在里头。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在跑的过程当中呢对运动饮料来讲，我想对所有的跑马拉松的运动员来讲的话呢我们需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运动饮料它不是对所有人都适合的。 可是我们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到后头我们失去的这种能量以及流失的这个盐分之类的这些，不补充一些运动饮料的话我们难道能够及时的把那些流失的物质都补充回来吗？ 不，这个肯定是补充不回来的。所以这个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你比如说有的专门补充的就是纯粹的那个盐丸啊， 嗯， 那个呢是可以去选择的，如果你觉得这个盐分的丢失比较严重啊。那么有的呢可能是补充糖加一些矿物质啊的补充为主体的运动饮料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里头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情况呢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啊。但是我们在跑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在它的水分丢失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有的可能水分丢失的是主体的， 嗯， 有的呢可能是盐分的丢失呢是主体的。但是你比如说说到盐分的这个丢失的问题，那一定是和出汗量是有关系的，而出汗的量呢是和这个马拉松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当下的气温是有关系的， 嗯， 包括和湿度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从补充的角度来讲呢，比如说他的马拉松比赛呢他到可能中间后半程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呢人体的一些成分的丢失是会变得更加的明显，而又对运动员奔跑的能力的影响呢它会凸显出来。所以呢在补充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呢，比如说像孟莹刚才提到的运动饮料， 嗯， 和盐的这个专门补充的盐丸，这些呢可能这就要分配到后半程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前半程的比赛呢可能基本上是以这个水分的补充为主体的。所以这里头呢我们需要呢就是每一个参赛者一方面呢要了解自己训练的情况和赛会呢他的路线的安排，饮食饮水点的安排，这样的话呢事先呢要有一个规划，比如说我什么地方呢喝水，什么地方加运动饮料，什么地方呢要补充盐丸。因为这个肯定是随着你的比赛的时间的推移，身体的丢失呢从开始的水分到后面的一些营养素再到盐分，这些的丢失呢会一步一步的显现出来的。所以从补充的角度来讲呢可能呢这就需要跟着这个比赛的这个节奏和时间的推移呢来选择补充的内容或者说补品。 那刚才严老师提到的就是我们营养补充刚才说的这两大物质啊，糖和水是我们必须的，而且他们也是有一定补充的这个原则的，这是一个我们大面上给大家做出的介绍。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马拉松的营养补充问题。严老师着重从补糖和补水的两大原则上和我们大家介绍了该如何进行科学的补充。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向未来，我们都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马拉松的营养补充问题。同时呢，我们也说到了跑马拉松嘛，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前期长时间的训练，让我们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状态，才能够去完成这样的一次挑战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从训练的过程当中，大家从自己营养安排的这方面去入手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么我们作为打算跑马拉松的选手，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那么训练呢，实际上是跑马拉松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的呢，就是从训练的角度来讲呢，有这个准备期，有比赛期，还有呢休整期。那么在不同的时期呢，在这个营养的这个问题上呢，可能我们在关注它的时候呢，重点呢是不完全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在具体的训练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是练体能，有的时候呢可能是练技术，有的时候呢可能是练力量啊。由于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所侧重的点的不一样，那么在营养的这个问题上呢，也是我们在考虑它的时候呢是有所侧重的啊。那么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所获得的人体那么主要是6种营养素，而这6种营养素呢，在我们身体当中呢，它扮演的角色呢，比如说糖、脂肪、蛋白质，它是身体的物质基础。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它又是一个能量的来源。那么除了这个糖、脂肪、蛋白质以外呢，像维生素、矿物质和水，它又和我们身体内的这些能量的产生、代谢的变化呢，它的调控和环境呢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们在练体能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在能量消耗的这个部分来讲，可能糖的丢失就是一个主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补充糖在选择营养搭配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要关注的重点环节。那么如果说是练力量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蛋白质的补充呢就是一个重点要关注的环节。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运动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他并不是能够坐在餐桌前去吃东西的，那么他只能是在运动前的环节或者说运动后的环节涉及到营养的这个问题。 对， 所以这里头呢可能还有一个在营养的这个环节，我们在训练当中呢还要照顾到运动员对食物的感觉。因为比如说在运动后，运动员身体特别疲劳的情况下，那么他在选择食物的时候，你这个食物的颜色和食物的搭配给他的视觉上的冲击，可能这就是他有没有胃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 嗯 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那它就不单纯的是一个我们要补充营养成分的问题，还有这种食物的搭配，包括它的颜色、口味等等的这些。但是尽管如此呢，运动员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的营养补充呢，首先需要补充的是他丢失掉的东西，好吃不好吃那是第二位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运动当中使用的那些能量棒，那些如果从好吃和不好吃的角度来讲，肯定是不好吃的啊。所以呢，我想在运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关注的呢就是一日三餐的问题，那么特别是呢训练之后营养的补充，那么不仅要考虑到训练内容需要补充的营养素的问题，还要考虑到运动员的心理和对食物的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些因素。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确保呢运动员有足够的营养能够补充到体内。 对，那当然啊，这是刚才严老师提到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营养的一个安排。而在我们赛前啊，我也听说过一种说法，就是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安排应该要做出一些调整，为了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马拉松比赛进行一些身体上能量物质的储备，是这样吗，严老师？ 确实是这样子的。你比如说现在通行的一个我们教科书当中常常引用的一个办法呢，那就是说赛前一周和赛前的前三天，这是我们在营养这个补充的时候呢，我们在时间上呢应该关注的一个点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赛前一周的时候呢，我们在饮食上呢可以降低糖的摄入量，而在赛前三天的时间的这个范围内呢，我们可以呢再增加这个糖的摄入量。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呢，因为在这个同时呢，人还是在运动的训练的过程当中，所以能量的消耗依然是照旧进行的。但是呢，由于前一周的时候呢，糖的摄入量的减少，再加上训练的问题呢，就会使得体内的糖的消耗更加的明显。而在临近比赛的前三天，那么这个时候呢，增加高糖的膳食呢，就会起到一个反弹的这个作用，就增加了体内呢糖的这个储备。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在相对一定的前提下，提高了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能量储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维生素的摄取和矿物质的摄取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维生素和矿物质呢，它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呢，它扮演的角色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比如说矿物质非常重要的一个主体呢，就是形成了人体的内部环境。因为身体当中水占的比例是很大的，但是这些矿物质呢，它是可以使得水的成分有所不同，而这个不同呢，它就会形成了一定的这种浓度的差别，而这种浓度的差别呢，就会影响到细胞当中的一些物质的变化，而这个物质变化就会影响到身体的一些能量的产生，或者说能量的调节。那么维生素呢，它常常是伴随着代谢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能量的代谢，就是它不管是供能还是产生能量的这些代谢过程，维生素呢都是重要的参与者。而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会呢因为运动的缘故，比如说大量的消耗这样的一些维生素，或者说由于水的丢失，一些矿物质的也相伴而丢失掉，所以它会使得身体内部的这种环境不利于能量的产生与供给。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这是我们需要注意到，它是影响运动能力的一个重要的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所以我们在运动前啊，在饮食当中呢，比如说维生素和矿物质，它们很多的呢是在我们吃的水果和蔬菜当中含有的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在我们比赛前呢，我们是需要考虑需要补充的。但是呢，在这个部分来讲呢，我们一定不要忽略掉另外一个从营养的角度，现在人们把它称之为是第七营养素的纤维素。所以我们在比赛前，特别是比赛前三天的时候呢，那尽量是要减少含纤维素高的这些食物在我们的餐桌上。 因为它会使我们身体的消化系统产生气体空间，那这样的话跑步的时候呢是非常的难受的。但是呢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呢，这个对我们保持身体内部的环境的稳定和能量的供应呢，那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对，那刚才我们听严老师和大家介绍到啊，就是我们在不同的这个时期训练期间，还有就是在赛前，我们在营养物质搭配的时候所需要注意的不同的一些情况。当然了，还有一点呢，我们也要告诉一下大家，就是在我们参与马拉松比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身体到底在进行一种什么样的功能类型，又或者说是也是因为我们不同的人群各自的一些训练习惯也好啊，或者说是消耗的情况啊，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类型。那严老师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些不同的类型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肯定也会出现一些不同的消耗类型啊。 对，其实呢从马拉松比赛来讲，我们最开始讲了它是一个有氧运动为主体的，有的人讲呢它 95% 都是有氧功能。但是这个 95% 的有氧功能呢是在人体高速运动的前提下来实现的，所以你的心肺功能就变得很重要。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那运动员在运动过程当中决定他的这种有氧能力的基础，实际上是有三个最关键的地方啊。第一个地方呢，那就是你的储备，到底你有储备有多少？因为你的这个能量的储备，其实我们说的主要是糖的储备。所以你糖的储备多的话，就相当于你这个车的油箱加的比较满。所以你可以维持的时间呢就比较长。第二个呢，那就是这个能量呢在你肌肉当中在产生的过程当中，它能够产生的这个速度有多快。你比如说我们到加油站，往往那个加油站的那些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推荐有那个燃油宝，那个燃油宝呢它告诉你是可以提高这个汽油的燃烧率啊，那么这个燃烧率呢实际上呢就代表着那么我能不能充分的把这个汽油燃烧所产生的能量提供给动力啊。那么这里头呢其实就是对我们人体来讲呢，那就是说你肌肉在产能的过程当中它的速率到底有没有，而这个产能的这个速率呢实际上是和你平时的训练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因为能量产生的过程当中它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一个呢是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能量的储备的问题，但是它从储备的状态变成是可以被肌肉收缩利用的能量的问题，它是一个代谢的分解的过程。所以在这个分解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有多少的可以参与分解的，我们把它叫做催化剂的酶啊，那就是说我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有多少的义工可以参与到我的这件事情当中。那比如说是2个人和20个人，那很显然在单位时间内20个人一定他的工作的效率比2个人要高得多得多。所以说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平时训练的过程当中使我们参与到能量供应的酶的数量它能不能够增加，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活力能不能增加，比如说我的20个人我出工不出力，那同样你的效率是不高的啊。所以说呢在这个能量产生的效率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呢是和你人体当中呢平时训练所形成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和能量产生的能力是有很密切的关系。而这个密切的关系呢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酶的数量和酶的活力。第三个呢就是利用率啊，那就利用率的话呢这里头呢就是和你的肌肉的体积有了关系了。你比如说我这个肌肉的体积比较大，就相当于我这个市场比较大，那如果市场大的话呢，当然我在单位时间内我可以利用的能量的速率和数量呢一定是高的，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差的。 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是三个关键的因素，决定了跑马拉松的运动员，他能不能充分的把这个能量用在他的比赛的过程当中，而他能够在一个什么水平上来完成这个比赛，这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所以虽然我们讲是95%，可能这95%的背后呢，就和你的饮食提供的能量储备的多少有关系啊，和你的训练过程当中形成的这种代谢能力是有关系的，还和你的肌肉的体积，或者说肌肉可以提供给能量转换的这种空间的大小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再回到一个原点的话呢，就是肌肉还有我们使这个能量供应的酶都是蛋白质，然后呢原材料呢除了有蛋白质形成的肌肉以外呢，还有糖原的储存，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些还是回到我们吃的这个问题上，营养能不能提供给它物质基础，然后呢我们运动呢能不能让它形成一个能满足这种运动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那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呢就和你的训练和你的营养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第二个呢，那就是我们从运动的角度来讲呢，运动员他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呢，其实呢每个运动员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比赛的策略，那么一种类型呢可能就是前面快，后面呢尽量的能跑到什么程度跑到什么程度，有的运动员呢可能是后发力，就是后半程呢他采取的这个战术呢是加速的，也有的呢是平均型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每个运动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他所形成的训练的习惯和他的体能供能的模式，这个呢作为运动员训练过程当中呢没有一个绝对的说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就是好的，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就是差的，所以这个呢是一个运动员的训练所形成的一个习惯性的方式来参赛的时候呢来使用的。但这里头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关注到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一旦运动员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身体的运动模式以后呢，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是不是占主导地位就变得很关键啊。你比如说如果另外一个运动员他的实力会更好，而他采取的是一个先快后慢的模式，那么如果我是一个采取的是一个平均的这样的一个分配体力的模式，那么如果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战略的定力，那很可能就会被这个运动员带着走，而带着走的话呢带来的就是身体内部你原来形成的这种模式就被打破了，那么打破以后呢当然你身体内的所有的变化呢就等于是重新要建立起来，那这个时候呢额外的能量的消耗就会增加，所以你原来训练的那个结果呢就消失殆尽了，所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哪种类型这是很个性化的问题，但是在比赛的过程能不能以我为主来完成这个比赛，让自己能够有最好的一个表现，那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呢这里头呢就是包括从营养的角度呢也是如此，那么在营养的这个问题上呢在赛前呢实际上很忌讳呢去改变营养的模式，不管再有营养的一个东西如果改变了这个营养模式很可能呢它也会影响到运动员的 他固有的这套习惯， 嗯， 而影响到他在比赛当中的表现。 是的，倪老师呢，刚才其实您也说到了，有的朋友他是属于全程比较平均的一种类型，有的朋友呢，他可能是属于前快后慢，或者是前慢后快，当然这都是根据自己平时的一些习惯来定的。 嗯， 那刚好说到这些不同的类型，您能不能也介绍一下，这些不同的类型他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量消耗会有哪些变化或者说是不同呢？ 我想呢，这里头其实快和慢实际上就是一个运动负荷的问题啊。那么如果从能量消耗的角度来讲呢，快那一定是强度大，而强度大呢，身体呢一定是缺氧的程度是增加的。那么如果缺氧的程度是增加的，那它能够使用的供能的原材料它就只能选择糖的比例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如果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看的话呢，那如果是前快后慢，那可能就是它糖的消耗呢在前半部分是多的，后半部分呢相对是少的。 嗯， 所以你比如说这种类型的运动员，那他后半程的补糖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嗯 啊，那么如果是前慢后快啊，那这个时候呢，那你比如说后半程补糖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前慢后快。那么因为后快的情况下呢，它实际上呢是消耗糖是比较多的，但是在这个背景底下呢，因为它已经有前半程的高速度的高强度的运动的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它的疲劳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糖的唯一的影响它运动能力的因素了。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可能除了补糖以外呢，运动的饮料的补充、盐的补充同样在这个后半程来讲呢是比较重要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前快后慢，前慢后快呢，实际上呢这里头呢它在营养补充的策略上呢还是有所区别的。 嗯， 如果是平衡型的，那就是我就跟着这个营养的补给点和补水点呢，我就是可以呢等距离的来补充水、补充能量、补充这个盐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讲呢，肯定是从后半程要比前半程补充丢失掉的物质的这个比例呢是要增加的。 嗯，对 啊，我想这个呢就是从这个我们从运动的类型上来讲呢，如果从强度的就是从负荷的角度呢，它实际上呢我们能够看出来人体内呢什么样的消耗是多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消耗是少一些。当然这就是我们在营养补充上呢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吧。 对， 嗯，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严老师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咱们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营养补充的一个问题。当然更重要的也是希望让我们以后参加不同马拉松比赛的这些朋友们能够对于营养补充的问题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以及在自己的日常训练的过程当中营养补充的问题上也可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调整。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吃了吗您？您老早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园。 菜市场买点菜，行，一空车带一装。哎，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